点打陆机等你来找我，欢迎你进入十点打陆机的直播间。各位晚上好，不管你是刚刚来到直播间还是老朋友，我都非常的感谢你光临这里。有缘相见在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叫周准。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也看到了一位同行，在花椒的同行，他叫做子栋，是山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欢迎你子栋，也欢迎所有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今天是小年，对不对？首先呢，周准在这里，祝大家第一个节日哈，小年快乐。吃水饺了吗？贴春联了吗？吃糖罐了吗？是不是年味越来越浓了？你的城市是不是不是那么拥挤了？还是因为返乡的人多了，城市变得热闹了起来。希望你开心。今天我今天刚刚参加一个聚会，我第一次喝了一点酒上直播，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吧。其实我可以不说这件事情，因为我要通透地表达我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在直播间里的状态。如果你现在想跟我一起聊天，一起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屏幕下方的这个成全两个字，你也可以成全一下我。第一种成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就是选择收看收听的方式，当然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看到我。你点关注之后，点左下角的什么呢，点左下角的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了。子栋 Hello， 周准小年快乐，酒后状态会很棒， Nice，也希望你好好的听我的直播。山西，哇，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城市啊。那第三种方式就可以关注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陆机，希望你来我这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每天在这边把它当一个小小的团聚的地方，是一个家庭， We are family， 一起说心事，发图片，让我觉得非常成全我自己。第四种方式，如果你想看到我每天在微博发什么东西的话，周大准新浪微博，周大准，周围的周，大小的大，准确的准，就 OK 了。谢谢关注花椒，花椒呢打开之后看到活力982，我就在这边了。谢谢简妮，谢谢小灵儿，谢谢子栋。我希望大家不是每天都在默默地听我的广播，要跟我互动，成全我也是一种漂亮的生活体验。说到成全呢，就好像是一个姿态啊，比如说你们进直播间看到我在直播间直播，这就是一种互动的成全。我用心做节目，把每天晚上的音乐，我的情绪，我所有的表达都调到最好的档位，我还要超常发挥，陪着你每天晚上在你认为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聊天，也是成全，彼此的成全，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谢谢简妮送我的水饺，你今天吃水饺了吗？大家都吃水饺了吗？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向往过年，现在的年味虽然也有，但是真的我承认，双手承认，没有之前那么浓郁了，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化了，比如说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变得极其丰富，我们可以瞬间就可以得到。也希望大家在难得的团聚的七天时光当中找到彼此成全的感觉。没有吃水饺啊，没有吃水饺可以明天吃，今天是有意义的。时间来到22:09，我说了这么一大段话，都希望大家彼此成全，成全自己，然后用余生慢慢看美丽漂亮的风景。第一首歌一定是跟主题切合的歌曲，我个人认为，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刘若英女士呢，不但戏演得好，而且她是很难得的，纯情长发短发都合适的那种干净的歌手，从他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得到难得的清澈，这个清澈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眼神永远清澈，我在看着你的时候，你在盯着我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天是蓝的，太阳向你微笑。这个声音来自于刘若英，说话的我周准，欢迎光临十点打陆机。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

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成全我的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不管是用收音机，是用小音箱，还是用播放器听看我的直播，都是一种完美的成全。每当到了夜晚的时候，我跟我们的 leader 还有跟我们的一些组员啊成员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夜晚有一种非常细腻和神奇的这种牵引力啊。如果他们说，如果晚上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直播间，或者你不看到他的声音，只是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听着他说话，就很美好。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我如果是听到一个女生或者男生他很真实在说讲话的话，我会觉得他很直接。又看到了简历送来的水饺，一说水饺真的是成全自己，完美他人啊。互联网有了这么多的改变，我们理由也有很多去成全彼此。刚刚听到的成全充满了美好对生活的希冀，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浪高过一浪的，不知道的什么事情会突然而来。说到成全，我就想到一个词，可惜。为什么没有成全彼此呢？就比如说朋友之间，恋人之间，那么多人每天与你擦肩而过，缘分只有百分之多少，千分之多少，万分之多少，你就跟他成为了朋友，而且你会把一部分的心交给他。但是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无法成全对方。一个细节，一件事情，很简单判断你们是不是成为朋友。原来你是 A， 他是 B， 你换成你是 B， 他是 A， 一交换，你对自己说，他做的事情我做不到，我办不到。OK， 你就问问自己，当初你认识他，和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之后，你们还是不是可以成为朋友，走下去的朋友？恋人也是一样。我会觉得朋友之间的话呢，你可以说一些到位的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如果出了事情的话，也许只有朋友可以帮助你，是有这个道理。但是要跟恋人来比的话，你的一切，你醒着，你睡了，你糊涂，你开心，你快乐，你大喜大落大悲，他都会看到。这个时候的成全很重要，需要你和他共同的成全。这个成全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我今天晚上会带来一篇文章，就是好的爱情是彼此成全的，怎么是好的爱情，怎么去成全，这是一门功课。莎士比亚写了很多，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因为爱情写了很多歌颂的东西，也有很多断肠的东西。怎么成全呢？你有方法吗？那天晚上我自己开车，在一个不是很拥挤的路段上啊，我就突然打开了我的唱片，就听到了这首非常久违的歌曲，就是你刚将要听到的歌曲。这首歌被他唱出了一种难舍难分又没有办法的情绪。那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些夜晚陪着我们很多很多次，在我们耳边经常响起的小歌，齐秦。还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可惜了我们没有在一起，可惜了我对你的爱和你的微笑。 在巨大的空虚里练习沉默，在疯狂的思念一个人游游，在世俗的追逐里逆风坠落，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烟火，猜你会嘲笑心疼，多半无所谓，可惜了我不懂撤退，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花开 舍不得枯萎的喜乐，我不怕浪费，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就算春不见，千堆雪已烧成灰。 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真的变成了最好的朋友，成全了你要的自由。你过得还好吗？虽然我时常会想起你，谢谢你陪的我那么多天那么多年。 在爱里棋逢对手才算珍贵，不在乎到底是主宰还是傀儡，面对爱我们总会有些惭愧，放弃是坚持，怎么做都不对。我最爱的你呀，太难猜。我最爱你爱谁？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爱流泪，纯粹心碎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齐秦，叫做可惜了。可惜了，没有成全我就辜负了你，但是生命中辜负和成全都是珍贵的生命体验。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你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手写的文字，我老觉得如约而至是个特别美好的词。有些人等得很辛苦，但是却从不辜负。少一些辜负，多一些成全，是多么棒的人生体验啊。我也希望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好朋友，不管在哪个角落的你，都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好的歌声里有倾诉的故事，每一个人在听一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一些事情吧，至少我是一个这样敏感的人。如果你喜欢晚上，喜欢听有温度的歌曲，喜欢看话剧，喜欢戴着耳机走路，背着一个双肩背，你也不会低下你的头，眼睛里充满了故事和温柔， 以及坚强，那一定你是一个敏感的家伙，跟我一样，我们频率是一样的。成全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嘿，你好吗？哦，拜拜，再见。我又想起陈奕迅一首歌叫做想哭啊，成全了你要的自由。很多的电影啊歌曲啊，都是因为有一个人，有一方，他对生活的追逐和生命的认知跟你有所不同，但你真的没有理由，或者说你没有方式和方法说服自己，告诉自己说他的选择是错误的。 No， 没有方法，他要的是自由。我们为了什么呢？ Love and peace， 他要的是自由，要的是世界的广阔，他要创造东西。善良的我们，善良的你，放他走了，再见。他回头看你了吗？但是你一直在盯着他的背影看，越来越远，是吗？十点打路机，我会一直盯着你看，我们一次彼此的互相的交流，成全对方。还有3分17秒，来听一首这样的歌曲，萱萱，一个很好的听的声音，名字叫做这才像我，活出你自己的样子，跟他说再见。 看过是宁愿陷入眼泪笑着，孤独是喜欢唱起热闹的歌，黑暗中总是相信天就快亮了，梦与岁月是继续好好的做，不习惯用沉默来对抗沉默，不习惯用颜值来代替脸色，我介意追寻的好像一场烟火，至少也曾让谁的目光闪烁，这才像 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 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Hello，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季度 Fresh Radio。 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想成为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看到我的好朋友很多都来到直播间，还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友情可以在这里延续， Bingo， 棒棒的。也看到了周飞，西游乐队周飞 ，Say hello to you。夜晚很有意思哈，我会在夜晚的时候生动出很多很多生命的一些非常闪亮的部分，比如说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谈笑风生，那是一个特别融洽的环境，就每一个人会在那个灯光或者在酒杯的这样一个碰撞之间，爆发出非常可爱可爱的一些情感的联络。那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际遇。今天我也是在一次聚会之后来到直播间，我再次看到直播间每一个东西都是他们的成全，不管是友谊、爱情，还有办公室里所有的同事的关系，甚至是街上一个陌生人的一个搀扶，都是成全的所在。我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在成全这样一个主题当中，成全你自己，照顾方便你身边所有的人。见字如面环节马上就要来了，我想给你读一篇文章。我也谢谢周飞，也谢谢大龙宽，谢谢莱卡熊，谢谢简妮，谢谢灵儿，谢谢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广播电台，请原谅我记不住那个 logo 了，但是我记得你叫子栋。还有所有的朋友在厂里称我的好哥们，来听听这个我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一套啊， 交友的一套，生活的一套，细节部分审美。但是面对爱情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差不太多，有的时候会不知所措，有的时候会故作矜持。来听听见字如面这篇文章，还蛮有意思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准备好了，我要开始给你读一篇文章，希望你好好听一听。不管你是高手还是菜鸟，在爱情面前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变得很傻很简单。我如果现在问你一个问题的话，好的爱情是什么？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吧。好的爱情就是互相有肉吃啊，互相照顾啊。好的爱情就是你情我浓。其实好的爱情不是互相差评，而是彼此成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说着我爱你，在对方的眼里却成了我妨碍你。那个爱是妨碍的爱。你与其试图以爱之名去改变那个你喜欢你爱的人，不如先改变你自己。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来讲几个故事哈。你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南方的姑娘与一个北方的大汉成了家。南方姑娘口味非常清淡，大汉无辣不欢，为此两个人常有分歧。有一天呢，姑娘回娘家吃饭，父亲呢做的菜有点咸，母亲一声不响地倒了一碗热水，加了一筷子菜，将菜在清水的汤里荡了一下之后再入口。忽然之间，这个姑娘从母亲细微的动作里领悟到了什么。之后啊，姑娘做了大汉爱吃的菜，每一道菜里都放她爱吃的辣椒，只是她的面前多了一碗清水。这个北方的汉子看着南方的女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从清水里荡过的菜，他觉得很幸福，也很谢谢她。后来这个北方的汉子也争着做菜，但是菜里已经找不到他最爱的辣椒了，只是他的前面多了一碟辣酱，菜在辣酱里蘸一下，他同样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幸福地生活着。这个简单的故事当中，年轻的夫妻是幸运的，你要记得他们很年轻。虽然起初各自都在试图改变对方，导致很多的矛盾，但后来彼此转念改变自己，互相的谦让和体谅，终于使他们找到了幸福生活的密码。但是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很多的恋人夫妻未能有如此的幸运，真的很多时候不是不爱，而是方式出了问题，大家都不知道。生活当中过于自我，时有分歧的有很多种，不少见吧。而在个人的事业与成长当中，打着以爱之名为你好，试图干涉限制对方发展和空间的也有很多例子。其实这是一种狭义自私的爱， 它是操纵和控制的代名词，无形当中呢剥夺了对方的意志，带给对方的是约束和限制，而非自由和成长。最终怎么样呢？越爱越累。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那句话，我爱你变成了我妨碍你。所以要告诉你们，以对方喜欢的方式去爱，比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更有意义，你能懂吗？《浮生六记》当中啊，沈复和妻子芸娘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至今仍然为后人津津乐道。沈复呢，出身文人世家，却未曾参加科举考试，只因他不喜欢官场的生活。而芸娘呢，深知沈复他的志向所在，她尊重丈夫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跟随着他过起了清幽清贫的生活。后来沈复弃儒从商，她呢就是女子也乐于追随，即便在后来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芸娘也始终陶然自乐，不失内心的豁达与宁静。后来芸娘先走一步，为了追忆自己的妻子，沈复还以真挚的笔调写下了关于两人日常相爱的温情文字，至今仍然是一段爱情的佳话。好的爱情是相互滋养，共同成长，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爱情是一种相互的行为，你一定要记得，好的爱情需要彼此用心的付出和成全，才能来一个比较俗的词哦，比翼双飞。你飞得越高，他就看得越远。好的爱情是彼此成全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幸福美满，爱得真。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好了，这篇文章给你读完了，文字来自于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情趣，我也希望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有趣的人、有趣的朋友、有趣的伴侣。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片花之后送你一首好听的歌，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叫做一定要幸福，来自于张靓颖。我很少放她的歌曲，因为见到过她几次，她不是很开心。每次在采访她或跟她聊天的时候，她都很小心的讲话。我希望她幸福，每步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映射着你的笑脸和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一切都会结束，想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 幸福，但是我每次看到你，我都会祝你比我过得好。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大陆机点一首歌，每次在深夜的电台里你听到一首让你还觉得有点共鸣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作为 DJ 作为我来说，我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澄清的这种彼此相连接的感觉。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刚刚张靓颖同学带来的这是一定要幸福。接下来这个人不能叫同学了啊，因为不是同龄人啊。在香港呢有非常多会唱歌的人员，那有两位不能不提，张学友和陈奕迅。陈奕迅唱粤语歌曲的时候，尤其是会有一个浓浓的味道，因为粤语的歌词很给力。比如说刚刚看到的，刚刚听到的，以及我们将要放的这首歌曲，就是朋友点的歌曲。这位朋友是准时大陆机里的一个老朋友，叫做胡盈维，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呢，他留学到那边了，很羡慕你好好学习。他要点播陈奕迅先生的《绵绵》。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味道，而且我手抄了一下，我会把前段中段和副歌都会找一些词过来，你会发现粤语的歌词显得特别的高级，充满了生活里一些细枝末节的表达。我不多表达了啊，我们来听听陈奕迅先生在一个夜深人静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演唱了这首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的歌曲，也情意绵绵地送给你。有请 Eason 陈奕迅。 再相拥，大概你的体重会抱我做梦，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到那一天才回想起我蠢，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坐到咖啡酸了喝也喝不掉，从前为你舍得无聊宁愿休息不要，谈论练场大于你窗台流水不得了，从来未爱你连绵，可惜我爱怀念，尤其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转多少发线，再拥抱，爱你我都苍老，散观你的步，前尘就似轻于鸿毛，提及心底苦恼，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从来未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发现。 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伊森陈奕迅，《绵绵》，它就是有一种绵绵不断的感觉啊。如果你真的听得懂粤语广东话的话就很好，因为我不是太听得懂广东话，所以我要看他的歌词，就每次听特别有味道的广东话粤语歌曲的时候，你会如果看到他写的词就会加分，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 K 歌之王的粤语版本也很好听，是不是？兄妹的粤语版本明年今日也很好听。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节目还有4分57秒钟，谢谢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认识的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们，大龙宽、西游乐的周飞、莱卡熊、子栋、灵儿，还有简妮，还有谁呢？还有很多吧，谢谢关注 A 上游江河词汇。我想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这个节目，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主持人，然后我们慢慢的细水长流。谢谢成全，谢谢今天这样一个夜晚，让我看到了人性当中非常漂亮的部分，那就是真实的所在。我是周准，还是那句话，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见过的电台男主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崇拜。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对你说声晚安，谢谢你的成全。